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期二仙人述意的时间啦。开始的时候又作出呼吁啦， 冇错， 记得而家即刻 share 翻我哋 Facebook 啦嘅即时直播，同埋 YouTube 都有同事嘅串流直播嘅，咁啊分享翻出去俾大家多啲人睇我哋嘅节目啦。咁记得要订阅翻我哋巴打台嘅 YouTube channel， 因为每次我哋每一个节目完咗之后咧，所有重温都会摆上去嘅。咁啊，大家几时睇翻都 OK 啦。咁同埋 Facebook 嘅 page 咧，记得都要同我哋 like 翻。我哋唔係淨止睇一萬噶嘛，梗係越多越好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哋有任何嘅靈異經歷啦，同埋故事咧，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。咁我哋嘅電話係幾多啊？ 81256586，係啦。 我個頭啱啱擋住咗嗰個熱線喎。 係啦，仲有。 可唔可以唔好放咁大咧？ 如果係海，如果係海外嘅觀眾咧，你可以。如果用 Skype 咧，个 IP 咧就系 badatoy@outlook.com 系啦，咁你用呢个 IP 都得嘅，同埋我哋8月18号星期六咧就有个台庆网聚嘅，咁啊欢迎大家参加啦，嚟大家见下面啦，咁啊收费啊350蚊，希望到时大见到大家啦。 个菜单其实已经有张 banner upload 咗上去巴打台个 page 噶啦，咁啊仙人都 share 咗喺佢我哋嗰个群组度啦，咁大家自己去睇睇啦。咁其实都系借呢个机会我哋大家聚下嘅啫，系咪？ 系啦，仲有原本咧呢个行行有段稿上个礼拜 Sugar 话嚟嘅，咁啊临时佢自己有啲事啦，咁啊嚟唔到嘅。咁咧就由我哋自己倾啦，讲啦，系嘛？ 系。 咁啊，咦，开始得节目咧，台务讲完晒，仲有咩未讲？ 讲晒啦。 吓，仲有咩？你有冇遗漏？ 冇啦。 冇啊。 冇啦。 好，咁啊，节目开始。 好啦。 咁啊，我哋梗系咧要先要讲下啲有心。诶，我而家呼吁 Amy。如果你有睇咧，你可以打电话入嚟咯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就要讲翻阿刘醒咧，阿刘醒系做保安嘅，咁佢咧就经常咧就会俾啲料我嘅，咁佢上次咪讲过佢有个，我有冇讲系，我冇讲地址个，我即系冇讲个楼个名我， 冇 讲嘅，咁嗰个即系遗传口度咧，我费事讲啦，系咪先？你知嗰啲咁鬼有钱嗰啲楼，你真系话嗰度好猛，冇人买咪死啊，咪咯。咁佢嗰个位置喺跑马地嘅，咁唯因佢近住个，你知跑马地有坟场噶啦，咁佢就讲咧，佢喺嗰度佢喺嗰度做咧。就有个佢每一次咧去厕所咧，佢就唔嗰个，因为个楼盘未卖噶嘛，佢嗰阵时要看嘅时候，咁佢每次去厕所咧，佢都唔会用下边嗰啲厕所嘅，即系下边佢哋有啲员工用嗰啲咧，话得好污糟嘅，因为你知装修楼啊，咩人都用紧噶嘛，咁佢就会，因为佢就冇，佢因为佢做保安咧，佢就中意上去。会所个厕所嘅，但系系啦，但系因为嗰个楼未开啊嘛，咁啊会所嗰啲咧，佢公司讲到明咧，就唔准开灯嘅，要熄晒啲灯，唔准你未开啦，咩未入火噶嘛， 哦， 未入火噶嘛，咁佢又唔准开灯嘅，唔好嘥电啦，系咪？咁佢去厕所咧，佢就中意去会所嗰啲干净啊嘛，因为系佢哋去到嘅啫嘛，冇人去到噶嘛。咁佢就会攞支电筒，好似翻大陆咁咧，去厕所要拿支电筒。 招田鸡嗰啲 friend 啊。 咁佢有一次咧，又系咁样一路行上去嗰个厕所咧，咁经过会所咧，会有道嗰啲防烟门咧，防烟门咧。佢会有几格嗰啲防烟门，有几格嗰啲玻璃咧，即系四四方方嘅啲格仔网嗰啲玻璃咧。 系啊， 你望到出去嘅。咁佢啊，一路行一路去到 去到就嚟到会所咁啊，经过嗰个房间门咧，咁啊照出去。 嗯， 佢一准备开门嘅时候咧，佢喺个玻璃度望出去咧，就见到一个着红色衫嘅女人，就喺佢个视线嘅前面，佢准备开门入去去厕 所。又系红色衫嘅。 啊，咪调转。佢系已经去厕所噶啦，佢已经去到厕所噶啦，准备入开紧噶啦，咁啊听到声，咁啊出去睇，咁啊见到房间门出边有个女人， 又系啲红色衫阿姐， 唔系佢都着红色衫嘅，咁啊正当想喂佢唔知系咪有人走入嚟噶嘛， 冇错， 你即系人唔会第一时间谂到嗰啲嘢噶嘛，你经常谂到系嗰啲人兄朋友，你唔使做嗰行啦， 死梗啊，日日吓餐死， 系啦，你唔会自己吓自己噶嘛，做嗰啲。咁正想去话喂，即系喝问嗰个系边个咧？佢就见到个女人已经由咁啦，佢本来企喺度噶嘛，一侧身咁喺嗰度喺侧跟嗰度穿， 片过 行过咗去，但系嗰度系走廊嚟嘅，两边都系墙嚟嘅， 即系又穿墙过壁啦。 佢直情喺个墙嗰度消失咗，哇！吓到佢直情咧，佢本来去开大嘅系咪啊？嗰啲屎意都冇埋， 走縮翻入去走啦， 走都走唔切，即刻翻翻落去个管业处，即系佢哋叫 control 啦，我哋叫嗰度做管业处，即刻翻翻落去下边啊！以后死都唔肯上去嗰度，除非佢即系 好急， 系啦，咪后期开咗佢会去，因为周围都灯光火着噶啦嘛， 系同埋人多咧又， 但系佢嗰阵时未入伙啊嘛，所以周围都黑掹掹噶嘛，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啫。佢其实讲呢，查实听系千祈唔好讲佢讲呢个楼盘咧，好鬼夸张啊！好多嗰啲嘢 吓，喺边区？ 油麻跑嗰个区 啊，就系油麻跑嗰个区。 系啦 ，OK。咁因为嗰度你知啦，都唔少噶嘛，呢啲咁有钱人住嘅地方啊。 系啦，跟住有一次咧就系，咁佢咧就佢喺个管业处嗰度。 集团你先、，YouTube 咧个即时串流直播系咪出咗噶啦？Okay, 哦 ，YouTube 有问题。 系啦，咁啊，可能YouTube 嗰边啲朋友就未睇到啦。咁如果 chat room 入边咧，你哋啲朋友仔咧都有喺 YouTube 嗰边睇咧，咁啊要呼吁下啦。 系喂，答一答啲喂，多谢嗰啲现场收睇嗰啲啦。 系啦， 系啊，阿芝芝啦。 我话你撑英格兰啊！ 我唔系撑英格兰嘅，因为英格兰通常都系你系非常之。热切咁期望佢赢波咧，你都真系含泪咁送别个多 数。赌米啊！转个头就赌米啊！ 佢专系咁噶。阿 James 啊，第一次睇我喂，多谢。阿郭永伦你好，阿 Tiger 喂你好。 Hello 啊 Raymond。 Terry 啊 Raymond。 系咁系啦，就 仲有呢个咩金章啊？系咪 Kim 章啊？嘛 ，Kim 章。 金章系啦，喂你好， 唔好意思啊，系啊，因为 YouTube 咧嗰、那个即时串流直播咧就有啲问题啊，而家咁样得翻 Facebook 嘅直播啫，咁可能咧要靠大家啦，咁就可以你哋都即刻将而家 Facebook 嘅直播即刻 share 出去啦，咁同埋如果你侧边有朋友睇紧嘅时候就要呼吁下啦，翻嚟 Facebook 啦要 系咪啊冬天祥，你有啲咩啊清洁箱嗰啲料咧，一阵可以打嚟嘅。 咁啊，全面开放我哋嘅电话。 系啦，跟住我再讲下刘醒嗰个先。咁佢又记得有一次咧，佢就坐喺个管业处，即系佢哋所谓嘅 control center 啦。 嗯。 即系咁，佢哋会有好多嗰啲闭路电视啊，我都睇噶嘛。咁佢又管业处出边咧就有对出出边咧就有个铁门嘅，嗰啲防烟防火啊，嗰啲咁嘅不锈钢铁门，好威重。咁咧。就突然间打开咗，佢得佢一个人坐喺里边，咁啊打开咗只门，佢觉得好奇怪，点解只门会开咗？有条横锁噶嘛，你嗰啲门有个锁噶嘛，你又唔可以锁住佢，但系有个锁噶嘛。咁佢又谂下，喂，如果有风，冇理由佢 feel 唔到噶，因为佢开咗只门噶嘛，管业处。如果有风吹得。门就一定系咁推出去噶嘛，逢系嗰啲救生门系要向外推，就唔会拉嘅，因为人嘅反应咧向外推噶嘛。如果你将只门咁拉咧，死啦，后面嗰啲人咧顶死晒你，你就命都冇。 唔使开噶啦， 你一定系推出去嘅。咁 嗰只门喺呢度，佢管业处就喺呢度。咁佢又开咗只门，如果啲风大到可以吹得开只门咧，佢冇理由 feel 唔到噶嘛。 嗯，八号台风啲 friend 嚟噶咯，嗰、 啊 那个门都好重下噶。 佢完全就 feel 唔到有风，但系嗰只门无端端开咗。 吓、啊，一定系有人推啦！你话嗰只门好重噶嘛？ 系啊，嗰只门好重， 只可以用嗰只环摔的啩。 系啦、啊，同埋咧，嗰只门咧推开咗之后，佢望出去完全冇人冇嘢喎。 影都冇， 冇，同埋好冇风冇剩嘅。我等佢再问下我，问下佢咧几时呢、這个楼盘咧做咗几耐，佢先唔做咧，惊到咁。系啊，咁有啲观众咧就佢都系同佢同行嘅，咁啊报料俾我听咧，佢就佢做过一个咧好大型嘅屋苑嘅保安。咁咧有一次咧就有人投诉。好嘈个单位，跟住咧打落嚟，喂，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声啊？我做几多楼几多做啊？佢隔篱好鬼嘈啊，我唔使瞓啦咁样。跟住，因为我呢个观众咧入咗去做咗两个月到，咁佢咧佢嗰度有十几廿座噶，佢嗰个屋苑，咁佢入咗去做冇几耐，咁啊看嘢，咁啊同佢同事讲，喂，有人投诉喎，嗰度嘈喎，我哋使唔使上去睇啊？佢话边个单位啊？几多座啊？几多楼啊？佢话你真系嗰度打嚟啊？佢话真系嗰度嘈啊？佢系啊，佢话好嘈啊！佢要我哋即刻上去处理啊！跟住佢望住，我单位冇人住喎、啊，因为佢哋知噶嘛， 系 冇一直放租冇人住嘅、啊，嗰度冇人租嘅、啊。跟住佢又点啊？佢打电话落嚟好嘈啊！跟住拗晒头啦，咁我哋上去，我哋试下上去。即系照样装模作样咁上去处理单 case 啦，咁啊去到嗰一座又揿钟上去啦，然后上到去上高，咁啊同嗰个单位讲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同佢哋讲咗啦，佢应该佢上到去又唔嘈啊，即系冇声喎， 成日都系咁噶， 系啦，跟住咧，咁佢咪入去咯，咁啊同嗰个敲门啊，细细声同嗰个人讲啦，喂，我哋同佢讲咗啦。佢就唔嘈噶啦，咁其实即讲大话，即根本冇人噶嘛，嗰个单位系嘛？ 系。 咁佢又费事吓亲嗰个单位嘅人啦。咁啊，啊唔系嗰个单位喺楼下，佢喺楼上，咁嗰个单位佢楼下嘅，咁佢觉得嘈，因为楼下而好静噶嘛。咁啊，因为正常咧，如果个单位黐住咧，佢就唔会话俾隔篱听啊，大佬咪知道隔篱投诉，咁啊上高。上高细细声同佢讲，我哋处理咗噶啦，应该咩佢唔嘈噶啦，咁啊翻落楼啦。 嗯， 一翻落楼又听到电话， 你话佢唔嘈嘅，而家又嚟啦， 唔嘈啊，点啊，即系 control call 翻佢哋个 walkie 啊，喂，嗰度又炸型喎，话嘈喎，跟住佢 call 翻去总台，喂，大佬啊，个单位冇人住噶，点会有人嘈啊？跟住嗰个control 嗰度，喂，咁冇计喎，点搞呢？真 系， 跟住隔篱已经顶唔住，报警啊！佢觉得你处理不当，咁啊，差佬嚟到啦，差佬，跟住个差佬问佢管理处，喂，点啊？系咪有单咁嘅嘢？佢就同个差佬讲，喂，冇人住啊 Sir， 点搞啊？跟住嗰餐，喂，佢打999，我哋冇得唔做噶喎。 系啊， 佢而家好，佢好兴喎，话喂大佬，佢话个仔又要温书，第二朝考试，啱啱瞓得着，你就喺度嘈喧巴闭，佢考唔到试噶。咁啊，差佬焗住要去到现场啦，咪先？去到咧，跟住最攞命就系个差佬去完嗰个单位咧，跟住上楼就同翻个人讲， 冇人噶， 唔好意思，楼下真系冇人。我唔知点解会嘈，但系呢单即系我问过拍过门啦，系冇人应门嘅，就我都唔知啲声点样嚟，就同佢讲咗，跟住嗰个仲大镬， 死佢、啊！ 第二朝嗰、那个即系楼上嗰个单位咧，直情咧内产同嗰个管理，喂有冇搞错啊？你寻日你嗰啲咁保安又话嚟处理咗，根本楼下冇人嘅，点解会嘈啊？你系咪有啲人走咗？咁话唔好意思啊，阿咩生？差佬嚟过啦，拍门系冇人噶嗰、那个单位，即系我哋费事，即系我啲同事咧费事吓亲你，佢又特登咧作啲咁嘅理由，佢话 因為呢件事咧，我哋已經調走咗嗰個同事啊，話我就覺得佢都處理不當，即係佢未講嘅之前咧，佢哋已經好醒目啊嘛。 嗯， 我覺得佢尋晚係處理不當啊，所以我調走咗佢啊，唔俾佢再喺呢度。嗰個佢話嗰個人聽到之後咧，直情呆咗。佢係聽到好嘈嘅，即係有人打麻雀，好開心嗰啲嘻哈哈嗰啲村。嗰啲喧闹声咧，佢最衰咧，佢嗰层楼咧，楼上楼下咧，佢有好多嗰啲，你知依家啲强国人买咗好多个单位噶啦，其实就唔多人住嘅，即系佢嗰个屋苑咧，佢嗰两层楼咧就唔多人住嘅，所以咧佢好清好肯定咧就系楼下嘈佢，所以佢先投诉嘅，跟住佢就呆咗嘅，大佬啱啱我上晒会买咗，楼下成日整啲咁嘅声，我要唔要好？ 冇得唔要啦，你都买咗啦，大佬。而家住嗰啲咁嘅单位，嗰啲系啲高级屋苑嚟噶嘛？ 系啊，唔平噶。 真系攞命，唉！ 佢买嗰阵时都成千噶，唔系而家咁买。 一梯两房嗰啲啦。 唔系，系啊，最搞笑个差佬，佢上去同佢讲话，我话嗱单嘢我哋处理咗，不过咧唔好意思。真系冇 处理唔到， 处理唔到，因为真系冇人。 系， 但系你唔可以爆门噶嘛？ 系啊， 系咪先？ 阿小老宝话啲保安唔识处理，其实走去同啲朋友仔讲声就唔会再嘈噶啦。我有听过，即系有一单嘢系类似咁样样嘅，但系咧佢呢一单咧就系咩屋苑嗰啲，我哋就唔好爆啦。 嗯， 都系啲私人屋苑嚟噶啦。咁喺边一区都唔好记得噶啦。 喂，等阵先。嗱，我哋而家夠鐘去廣告，我哋一陣翻嚟咧就講你個 case。 好， 好， 但係唔會講屋苑名㗎。